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路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风走了沙走了，不要消气。

所有。 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，看不到的内心都忠贞，执着难得，总不会辜负你的单纯。谁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，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，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。忍痛忍一忍，回忆留给会痛的人，谁不曾因为看懂一个人，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，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，才算完整。很痛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